好，翻嚟第二节啦。 好， 好啦，第二节咧，我哋又讲一啲军购消息啊嘛。 系， 咁咧就全世界唔同嘅军购消息啦。首先我哋讲 Absolute V 话， 系， 咁咧 Absolute V 咧呢个咧就系讲巴林啊呢个国家咧，喂嚟紧咧佢系第一批国家咧就装呢个嘅即系其中一批啦吓，就嚟紧就会装呢个 Block 70嘅，即系我哋讲Block 70批次。嗱，理论上咧佢个嗱，你话台湾咧嗰阵时个批次就系10同20，咁嗰阵时叫 A B 级数啦。咁大家知道，如果 Absolute A 同 B 嘅话，系最旧最旧嘅机啦，好旧好旧好 旧 ，A B 好旧， 但系点旧都好，嗰啲航电都劲嘅。 但系唔紧要，A B 都可以 upgrade 噶嘛 ，A B 可以 upgrade。咁咧后来就出咗 C D 啦，咁啊 C D 咧就基本上咧就系美国空军主要嘅作战嗰个嘅批次啦。 系 咯，后来咧因为中东有大户嘛，中东啲大户喂，我钱多。我要啲好最全世界最劲嘅 Absolute， 即系我全部好嘢摆晒 Absolute 就变咗 Absolute V 啦，系嘛？ 跟住佢唔系嗰个年代叫 Absolute E 啊 ，Absolute F 嘅 ，EF 哦、okay、 ，EF 嘅。咁咧 EF 劲唔劲咧都劲噶，即系佢嗰啲咧航电啲全部咧为佢度身订做嘅。 系， 但系咧又系嗰句啦，中东啲机咧永远就系你整到咁劲都冇鬼用，因为啲战机啲机师咧 硬系 争，系争少少，即系又熬底又成噶嘛。咁啊，即系又要窿入沙咁好麻烦。咁所以咧，今次咧呢个 Absolute V 咧，嗱呢个 Lockheed Martin 咧，基本上咧就依家呢一份单咧，收到呢份 Absolute V 咧，去帮呢个巴林空军啦，就装呢个嘢咧，其实就相当肥仔嘅， 系 嗱，据说系啦，咁咧就应该成，应该系讲紧系100亿美金噶， 哇， 应该差唔多100亿美金噶啦呢单嘢，系啦，咁有好多架机啊，因为有16架，咁咧就啊，你先16架好似冇喎，16架系讲紧几多亿啊？应该十。十几亿度啫，应该系啦。咁所以咧，相对嚟讲咧，依家呢单嘢咧就傻嘅地方就咩？就是、台湾应该有份收钱喎。 哦， 因为咧台湾咧 Absolute B 咧嗰阵时 系 有份投资噶嘛。 系 开头你知唔知台湾仲好惊死噶？ 系 话死啦！如果 Absolute B 呢单嘢咧倾唔掂咧，我哋会唔会白白投资咗嘛？ 系咯，得我自己个用，咁咪好贵 伤咯。 系咯， 哇！点知其实冇计条数就系、是、其实呢个世界咧 Absolute 全世界有3000架啊嘛，3000架 Absolute 喺街喎。而呢个世界唔系个个国家去买 F-35 噶， 系啦。 咁如果我哋 F-16 又旧咯，就嚟咧飞到要跌落街咯。 系， 咁我都要执噶。 咁我快做快铁之前，梗系喂呢机 尽做啦， 即系尽做啦，系咪？ 同埋尽做就系依家可能加多嗱，举例啦，可能加多2000万， 系 就有一部新嘅。仲要佢嗰个雷达超劲嘅，雷达系 ABG-83， 系啊， 呢 个 雷 达 咧系。F-35 嗰、那个，直睇 F-35 嗰个富添啊！ 系啊， 哇！ 其实严格嚟讲系劲过 F-22 嘅， 400公里啊 ！F-22 嗰个 ABG-78， 系， 即系佢仲要比你高一个 grade。 F-22 冇 upgrade 啫， 系啊！F-22 嗱嚟紧就 F-22 咧，如果 upgrade 咧，如果佢有钱系会 upgrade 嘅。 系 F-22 一个惨剧， 因为佢净系帮你维修都冇钱啊，嗰度最惨啊！咁所以依家巴林咧，今次咧呢16架 系 啦，理论上咧，如果佢今次咧16架咧，佢因为佢仲有20架 CD 啊。 系 嚟紧咧，如果啲廿架又 upgrade 咧，咁又有钱咯。 哇！ 咁所以咧 ，Lockheed Martin 咧就真系呢个 F-16咧，真系宝嚟嘅。 系， 即系你谂下 F-15 咧，调翻转咧就冇得咁 upgrade 嘛。 所以嗰阵时 General 大咧卖咗俾个飞机嗰个部门俾 Lockheed Martin 啊，就倒翻转头睇系咪实好蚀底咧？ 系啊，到时如果计翻都系噶， 好蚀 啊！我唔计，但系啲应该咁谂，系因为 Lockheed Martin 先可以做到咁多创新嘅嘢， 发大到系。 系嘛？有时又唔可以咧吓，觉得佢好 咁都劲噶咯。F-16 系一个 Skunkwerk。即系唔系 Skunkwerk 最好的产品嚟嘅，应该。 但系系都系好好卖。 但都系 Skunkwerk 嘅改良产品啦。 系啦系啦，改良产品啦。所以依家咧 Absolute V 咧，如果你俾佢装到咁多啲，理论上5代战机嘅系列就装咗4代战机度嘛，所以系劲。 即系我所讲嘅4.99代啊， 四点九九代，喂呢部真系4.99代啊！你知唔知呢部嘢据说系要追击歼20啊？ 哇！ 系啊，即系大陆嗰边成日话要攞呢部嘢去打歼20啊嘛。咁依家啲人咧开始咧渐渐相信咧，其实佢真系有能力打呢个歼20啊嘛。 咁睇下。边个见到边个大家先嘅啫，系咪？ 啲人话呢部嘢隐形随时仲劲过歼20，因为佢咧嗰个嗱 ，Alex 讲过啦，个进气度改良， 即系晒转咗做矩形啦， 矩形嘅进气度啦，就有啲似 F-18 嗰阵时圆形变矩形啦， 系啦。 咁另外咧就系嗰个进气度入面有吸波涂料啦， 系， 同埋机头会搽少少吸波涂料啦， 系。 咁同埋咧，理论上佢嗰啲电战装备会改啊， 因为本身 F-16 个头都系扁扁地噶嘛，唔同 F-15 圆啊嘛， 佢依家个头大咗噶。 大咗，但系都系 keep 住扁噶嘛。 系，因为嗰个电战嗰、那个雷达咧，那个 AESA 个雷达咧 ，ISA 雷达都系劲嘅，因为 ABG-83 啊。 系啊。 咁啊，探测距离咧，啲人话咧系160至200，其实随时系200噶。 系。 如果你200嘅话咧，你 cover 到好远啊嘛。 系。 基本上咧，你台北就 cover 到去上海噶啦。 系啊，佢哋全部基本上冇全市冇，即系已经系。即系咩嗰啲叫超市佢战斗、 啊，超市佢战斗咧系好有着数啊， 系啊， 好有着数嘅。 好啦，另外啦，科威特咧听讲咧会买翻咧128架超高大黄蜂，咁呢一个咧就救命噶喎。 系啊， 因为咁嗱呢个咧其实咧大家咧 最紧要交到货， 交到货嗱听嗱，如果大家你有听我哋节目咧，其实咧呢单嘢我哋之前讲过嘅， 系 就话咧科威特嗰边咧谂住买，嗰阵时就谂住买，就想求购。 系 咁咧，国务院批咗，就唔紧要啦，买啦咁样。咁啊，依家咧就应该交单啦，即系准备咧。 科威特都系阿美国嘅契仔嚟噶嘛？ 科威特直头系当年系，如果唔系有美国呢个契爷，就死咗九世啦，大概俾呢个嘅伊拉克打到。咁所以咧，科威特应该系感恩戴德嘅。 系啊， 咁所以咧就随时都要即系嗰啲叫咩？要望要报报答翻呢个契爷啦。咁所以咧就28架超高大黄蜂。就理论上咧，就嗱波音咧，其实你话超级大黄蜂多唔多？多噶，其实欧洲咧好多地方咧都有大黄蜂噶， 系啊。 即系如果你计翻好多地方， 海军都不停喺度用紧大黄蜂，所以你唔惊零件问题啦，起码都 系啦。但系佢都有个尴尬的地方噶， 系 就系、是、咧超级大黄蜂咧 E F 咧，其实因为佢冇乜咧啲新嘢 upgrade 啊， 哦系， 所以咧其实咧变咗你唔同 F 16啊。我哋系咪头先讲 Lockheed Martin 正在咩咧？就系、是、佢真系会不停出新嘢啊嘛。 所以我成日都扮啊波音噶啦， 系。 即系持有冇咗杜巴拉斯食咗之后，哇！好似成个军工要停顿咗咁样。 即系佢调翻转就食人哋老本， 系啊， 佢就唔系调翻转咧，系帮人哋发展， 系啊。 咁所以咧，其实咧调翻转咧就系依家咧 F 十五咧理论上叫有新型啦，但系又唔批喎。 系啊， 佢嘅最劲嗰架已经叫 F 十五 E 嘅。 因为 F 十五已经国会已经想唔用 F 十五啊嘛，佢觉得我单引擎嘅 F 十六都做到 F 十五大部分嘅嘢， 同埋佢维修成本又 系啊，因为咁我就无谓养个双引擎啦。 但系其实 F 十五嘅设计咧，佢系想咧做个新设计卖海外订单啊。但系因为佢出咗架好劲好劲嘅咧，嗰、那个沉默鹰咧，但系唔批啊。 系 跟住咧 F 十五 E 咧就出到嘅，例如咧你见咧新加坡啦，有啲国家咧都系用嘅 F 十五 E。咁但系毕竟咧。你装 F 十五咧个价钱都唔系太平噶嘛， 系啊， 所以咧理论上咧佢就冇 F 十六咁受欢迎。 系 F 十六，收到平靓正。 嗱，咁 F 十八咧就理论上佢一个沉默大黄蜂噶嘛，又唔知系批唔批啦， 系 又唔知， 因为又系摆又系尴尬位， 系 咁我全隐形我就 F 三五， 系 咁你半隐形咁我又即系证明得用咁贵嘅价钱 upgrade 啦， 系啊，都唔系平价， 所以真系比较都系半天掉啊呢啲系。 系啊，所以呢个超级大黄蜂咧，依家面临咧就系依家冇乜新机啦， 波音都真系窄窄地， 嚟紧系随时要接噶呢条线。 系啊， 咁但系大家即系觉得如果超，因为咧海军唔买噶啦， 系 海军唔买超级大黄蜂噶啦，咁要嗱你海军又唔买咯，自己大户嚟噶嘛， 系啊， 大户又唔买，人哋国家又唔买。咁开始就执笠噶啦。理论上咧，大黄蜂咧依家系得翻一个客嘅啫，就 是、 中东。 哦， 所有中东国家咧，嗱大家谂到就卡塔尔有机会买啦。 系， 跟住咧就巴林啊呢类呢啲科威特啊啲小国咯。 系， 沙特阿拉伯都唔买噶啦。 系， 所以其实咧嗰啲买35啦嘛，F 三十五嘛。所以你预翻呢啲咁嘅即系比较中东似一等国家。 咁啊，咁啊，我哋仲未有机会见到个 F 十六，但系 F 十八啊。 F 十六、F 十八 系啦，以前啲吓、以前嗰啲中东嘅时候，唔系中东呢、這个北非嘅时候，仲会一个米计廿九打苏廿七噶嘛， 米计廿九打苏廿七。 而家就唉，永远都见唔到呢个 F 十六打 F 十八，佢哋永远都见唔到。 哦，系啊，冇啊。好啦，另外咧，我哋讲澳洲啊， 系 嗱，大家咧讲亲澳洲咧，你就开始发觉啦，咩叫做围堵中国啦？ 系 嗱，澳洲咧，如果咧大家喺五六年前咧，你系唔会觉得澳洲是一个军事大国嚟嘅， 系澳洲觉得资源大国， 你会觉得佢系一个好和平啦， 大家 很快乐。 香港最出名嘅澳洲呢个袋鼠米啊嘛， 袋鼠米。系或者大家咧就即系去坐喺悉尼睇下歌剧咁啦， 系啊。 咁但系你发觉，因为澳洲唔系讲少噶，因为澳洲咧佢真系咧有好多好多嘅装备咧喺美国嗰边买翻嚟噶。 系 如果大家知咧，就佢未买咗好多 F 三十五嘅， 系 啦，即系我哋话老衬国嚟噶嘛呢、這个，买咗好多啦。 系冇办法啦，唔通买翻 BAE 咩？ 咁啊系，喂，仲有你知唔知佢买咗呢个嘅 F 三十五之后点样套现啊？ 系 佢将啲旧嗰啲 F 十八咧卖俾加拿大啊， 系 套现翻少少钱， 系啊， 系啊，二手机啊， 系唔紧要啦，大家都系英联邦啫， 英联邦国家兄弟， 即系兄弟国， 兄弟国系嘛？益下你啦，咁样大家讲英文嘅。 系 好啦，讲翻咧， 我英文同英文唔同啊， 哦、 真系好远噶。 咁啊系，加拿大成觉得佢只契佬契哥 系啊， 系啦。澳洲 但系澳洲就嗰啲 口音 就比较话土啲啦。 佢啲 A 系真系好怪噶，反啲 A 音系读 I 音噶。 而家佢啲好多俚语咧系啲澳洲人先明噶。 咁、啊、呢、這个都系地区上都有 地区好大分别噶。 好嗱，我哋讲翻啦，嗱澳洲咧嚟紧会买咩咧？买 MQ4C 啦。如果大家印象咧，我哋系咪上集讲过咧？嗱。有 RQ4 啦，依家有 MQ4 啦。 MQ4 唔系又可以有攻击能力噶？ MQ4 咧就应该我哋讲嗰啲全球鹰嗰啲系咪？ 系啊， 呢、這个 系啊。 理论上佢应该系做 監察嘅。 MQ 同 RQ 有咩分別咧？ 裝備唔同嘅軍咯。一个空军，一个海军、 哦、 M 就海军啦 ，OK， 系啊 ，R 就是空军啦， 哦， 系啦，咁咧依家呢个 MQ-4C 咧，呢、這个叫做鱼海神啊， 系 海上无人侦察机啊，中文好巧口嘅，不过我哋都叫 MQ-4 不嬲都 ，OK， 点读啊英文？ 点啊？ 点读 MQ-4C 呢个？ 点读啊？ 边个啊？ 点读啊英文 ？Trident 啊 ，Trident 啊， 系啊，呢个 Trident 啊叫做、okay. 人鱼海神啊 ，OK， 系啦，我唔知咩嚟，其实我都唔知道，系咪嗰啲神话人物啊？ 应该系啦。 啊，咪 Trident 啊，读 Trident 嘅三叉戟，即系拿住个三叉戟个海神，我估计系 嗰个就 Trident 啊 ，Trident 啊， 个串法啲唔同， 系 啦，不过唔紧要啦，可能呢个就系个神 Trident 就支叉， 系啦， 嗱讲翻啦，嗱佢咧基本上咧就可以监控南海啦，同埋太平，嗱你知其实佢咧个水域就太平洋嘅啫， 系， 但佢可以行上去印尼嗰边咧就监察埋南海噶嘛，所以咧理论上咧依家咧成个澳洲应该已经参与咗咧美国嗰个围堵中国战略， 系啊个头顶啦，之前又 block 咗呢个华为唔俾佢铺呢个光纤啦。 系啊系啊，同埋咧，依家咧好多地方就系如果你用华为机系唔可以入嗰建筑物噶， 系啊 系啊，都几搞笑噶。 喺要即系同新加坡一样、啊， 类似噶，所以都系有啲烦噶。 即系你要交低部中国牌子嘅手机先可以入一啲比较confidential 即系敏感啲嘅。 系啊，开啲咩会咧？你要攞个电话出嚟 check 下 先，check 下咩牌子先。 哦、iPhone OK， iPhone OK， LG OK， Samsung OK， 自己人， 小米啊要。 小米唔 OK， 华为 唔 OK， 冇牌子嘅都唔得啊！ 可能台湾嗰都唔 OK 啊，搞搞啊，即系中国人 唔得、啊。HTC 啊 ，HTC 亲生仔嚟噶，咪变咗 Google 系啊 ，Google 买 HTC 噶嘛？ 边个买咗 ？Google 买咗 HTC 哦，咁所以都得， 都得系啊， 都得哦，咁都仲好彩，真系，如果唔系就惨啊，因为同文同种所以冇得出啦，随时。嗱，讲翻啦，嗱呢架咧 MQ-4C 咧，之前都讲过啦，佢系嗰个翼展咧系四十米咁长啊，同一架咧737一样咁阔噶嘛。 哇 好犀利，所以个滞空嘅时间可以 即系中型飞机嘅 size 嚟噶，系啊，好劲噶。佢今次咧就听讲咧就用咗14亿美金， 系 啦，咁咧就用咗14亿美金咧就搞呢架人鱼海神，咁又买六架咯。另外咧有两亿澳元，唔系美金，唔好意思，澳元啊， 系 咁啊，两亿澳元咧就做翻一个开发嘅， 系 啦，嚟紧咧就会做翻咧维持第一架嘅鱼海神无人机啦， 即系贵，即系一架 唔平噶， 即系贵过 F 三喎。 唔系，同埋澳洲系成日都揾品嘅俾人， 哦、 永远唔知点解咧买嘢系要贵啲嘅， 冇办法啦。 但佢哋又唔介意咯，因为咧其实澳洲咧佢最惨地方就系咩咧？佢咧原来买军备咧系冇选择嘅， 冇拣啦，唔通拣英国嘢啊？ 英国又唔得， 唔可以拣苏联嘢。 法国佢又唔 friend， 法国可能佢做 唔 friend 咯， 法唔 friend 可能都做唔切俾你，同埋都可能个 spec 唔够要求唔够，因为法国只个国土冇咁大啊。 系 佢预嗰啲行程啊，啲 乜嘢都系中型咯、 啊，中型噶嘛。你嗰喂，或者我要重型飞得远啲，我真系冇 嘅。咁啊，澳洲佢即系相对大啊， 同埋个领土 得个 太大嘛。大佬，澳洲一个州嚟噶嘛。 哦，系 五大洲个州嚟啊，大佬。 大洲 唔系你 Utland State 嗰边嗰啲 State 嘅州啊，大佬。 系啊，好劲啊！所以咧呢个咧 MQ-4C 咧，基本上咧一日咧可以侦察范围咧系40,000平方公里啊。 系 中国几大咧？中国系300万啊嘛，系咪啊？ 系。 咁所以咧，理论上咧，如果佢一日可以40,000嘅话咧，要巡晒成个中国咧，都系讲一个月到啫，系嘛？都巡晒啦，好犀利。嗱，40,000平方公里咧，其实个概念即系一个瑞士咁大啦。 唔系问题就系佢唔止一部飞噶嘛，可以好多部同时飞。 系啊，同埋佢24小时噶。 系啊， 系啊，一路咁样飞噶嘛。同埋咧，佢最正就系佢360度咁样睇晒噶。 哦，佢 好靓噶呢部嘢。 佢个镜头喺底咯， 系 sensor 喺底咯。 系啦，系啦，咁。仲有正嘅地方咧，就系佢可以同 P 8咧系连线噶、 哦， 所以咧理论上咧 P 8都要飞啦，全球一齐飞啦，啲嘢系可以用， 即系佢个扫描范围更加广阔咯， 因为通噶嘛， 系咯， 所以咧你扫前面扫啦，我后面睇到噶， 系啊， 好正， 即系唔使 飞到前线睇， 即系唔使等你翻去总部啦，总部再转咗翼之后去翻我度又唔使啦，而家直接可以扫一齐沟通啦，已经 同埋 P 8可以咧系我喺你后面飞、 哦， 我发现可以目标，我先飞过去咧掟嗰啲升立浮标啊， 系， 咁我咪唔使咁嘥咯， 系， 同埋一个效率会高啲咯， 系， 好啦，咁咧另外咧一个咧我哋要讲到咧就以色列咧就嚟紧咧就会再收翻咧就3架 F-35啊，系啦，咁咧就理论上咧，佢收尸3架 F-35咧，就会将佢再改装做 F-35I 啦。 系啊， 咁咧就成为佢哋嘅全知全能嘅，唔知以色列佢哋有个 I 有个咩 Ismail 咩有个神噶嘛，全知全能嘅神噶嘛。 系啊， 咁咧就呢个就好劲。咁咧大家知咧就 F-35咧，如果喺以色列入面咧，就全中东咧就得佢一个系够胆用 F-35赚噶嘛。 系， 咁咧依家佢可以用， 大家都唔知系咪真系中意炸人咯。 同埋啲人话咧，佢系咪攞嚟做电战机啊？ 即系攞 F 35嚟做电战机，可能佢第一个。 但系 F 35本身个设计就可以做电战机嘛？ 佢本身啲电子劲啊嘛。 系啊， 佢直头本身电子就已经可能劲过 E18G 噶啦。 系， 不过功率有冇咁劲就唔知。 系， 但系咧，所有嘅电子系最新噶嘛。 系， 咁所以理论上咧，佢咧成身咧，嗱，我哋讲过啦，佢咧嗰个传感器劲到佢可以成个360度咧，佢睇晒成场景噶嘛。 但系佢即系佢可唔可以？佢啲电战机啲嘢系咪电子嗰啲咪夹仓咪全部塞晒落个即系嗰个？个里边个导弹仓嗰边 啊？嗱，我估佢咧应该系净系摆晒啲襟翼啦，摆晒呢啲内弹仓。 咁咪唔隐形咯？ 点解唔隐形？ 咁咪唔隐形咯？ 一定顾埋隐形嗰样嘢嘅。 唔会讲话讲。 呢个放心。 如果吊喺翼度咪唔隐形？ 即系话其实成嚿嘢咧，理论上佢系唔使用夹仓已经做到啦。 系 系啊， 即系我估应该塞。 科技系高 咁。即系我谂塞晒佢个内置弹仓搞掂。 我谂都唔使嘅。随时 即系个机入边，随时 系嗰啲 sensor 已经做到呢样嘢啦。 即系个机本身已经有晒啦。 系啊， 所以唔使塞个 间。唔系讲笑噶，系啊。当然暂时我哋未有进一步资料，因为始终咧 F 35要做电战机呢样嘢咧，暂时都系去到传说嘅境界嚟嘅。暂时咧都冇个军方讲俾你听 F 35可以做呢个嘅电战机嘅。 好， 好嘛，好呢一节嚟呢度先。